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在这样的午后，相信这样的音乐一定会给你带来清醒吧。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今天我们来听美国音乐，上半时段呢大略讲了一点美国音乐的历史。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出现了摆脱德国音乐控制的新潮流。后来20-30年代的美国音乐并不只是朝着一个方向发展，当时呢社会舆论鼓励美国作曲家创作具有美国风格和特点的作品，而一批作曲家在各方面的支持下为美国民族主义音乐的确做出了贡献。像很多作曲家都曾在巴黎从法国作曲家布朗热学习作曲，科普兰、哈里斯、皮斯顿、汤姆森以及塞辛斯等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把美国的音乐语言与西方第一流的作曲技巧结合起来，而他们的学生和追随者把这种理论和技巧以及音乐发扬光大。这里我们听到的就是很有名的一位美国作曲家，大家都知道格诗温，他的波吉与贝斯组曲。而说到格诗温，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作品要算他的《蓝色狂想曲》了。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